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派出使者给司马懿送去了侮辱性的礼物，可是没想到司马懿竟然设宴款待了来使，并且赏赐了礼物。那么这位使者回到蜀军大营之后，又会如何来回复诸葛丞相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一份厚礼给这来使献上了，而且给了50两银子。50两啊！哎呀，谢过都督，谢过都督，请你回去伺候丞相。来使告辞回去面见诸葛丞相，如实汇报，跟诸葛亮面前说瞎话不行。丞相，您送的礼物司马都督全都收下了，而且摆上酒宴款待我，送我礼物，给我50两金子，您瞧我应当上交。诸葛亮摇了摇头，我请问你司马都督讲些什么？他问了我您的起居，问了我您的军务，而且问了您每天饮食多少，我如实跟他说的，最后他跟文武群臣说了，说蜀国丞相诸葛军师事多时少，岂能久矣。诸葛亮听到这儿，用手一拍桌案，嗨，知我者重大也，你休息去吧。其实诸葛亮这一句话代表出来，他自己知道自己命已然不长了。诸葛亮27岁出山，现在眼看就54了。说那时候54呢，就算高龄了，但是他没有司马懿的心胸，司马懿比他大2岁，司马懿最后熬他，把他熬死了，司马懿活到73，所以司马懿才能篡位。所以人要珍惜生命啊，活得长是管事儿。司马懿活到73岁，您往后听，虽然说诸葛孔明军师升天了，可是您得听听司马懿如何篡位，使三国一统天下。所以三国这部书就是有意思，后部三国有后部三国的回味。诸葛亮一声长叹，知我者重大也，司马懿最了解我了，我每天事必躬亲。这时候主簿抱拳拱手，丞相，您每天这么劳累，难道您忘了杨主簿之言吗？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凄然泪下。那么这个主簿是干什么的？主簿就是秘书，就诸葛亮手底下秘书长。他说了杨主簿之言，您还记得吗？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这儿说什么？说的是主簿杨荣，这字儿特别不好念，杨荣。我有个同学叫陈荣，我们就老跟他开着玩笑，他是科学院院士哈，曾经当过地震局局长，这字儿特别难读，杨荣。诸葛亮手底下的秘书，主簿杨荣。我就管他念荣比较好念。三国演义说的时候，这时候说的是主簿杨荣说话的，其实杨荣早已然死了，咱们就按杨荣死了说。这个主簿就跟他说，说丞相您还记得杨荣主簿跟您说的话吗？诸葛亮想到这儿凄然泪下，是啊，杨主簿曾经告诉我， 不要事必躬亲，为之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而且杨主簿告诉我，病急但忧牛喘，陈平不知千古之事。诸葛亮这意思说什么呢？说当初他手底下主簿杨龙看他这么累，亲自批文，公事拿过来了，亲自校对。其实校对你有校对，你就拿现在出版社来说吧，做一主编啊，没事你老做头教二教三教，那不是把你累死了？人校对怎么挣工资啊？所以凡事不能事必躬亲啊。您跟我长了，您老来听众，您看得出来他们这仗的事我一点都不管，我连问都不问。他们都是打起来找我，12年了没打过，你说我多省心是吧？所以说凡事不能事必躬亲，就是说人你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这杨主簿告诉诸葛亮说，治家治国都有体，不能上下相侵，你这主人该干什么，你该享福享你的福，你治家有方是吧，该想到你每天吃什么养生之道，那么活应当谁干，应当奴婢去干。给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丙吉，一个是陈平。丙吉是谁？丙吉是汉宣帝驾前的丞相，汉宣帝是汉朝的第十个皇帝。您听了梁燕说西汉，听我说东汉，汉朝一共24个皇帝，第十个皇帝汉宣帝。汉宣帝刘询驾前有个宰相，这宰相叫丙吉。有天丙吉坐着八抬大轿出去了，办事儿去了。什么时候？春天，将近夏天，还没到夏天呢，遍地耕牛，都应该种地了。坐着八抬大轿，您想宰相出去前仆后拥得打多少报罗呀？走在大街之上，走着走着，突然间路旁边打架，有死人躺地上了。那么手下人怎么想啊？宰相经过这儿能不管吗？丙吉在轿子里看见了，这是打死人了，传下话来了，快走，绕道走，躲着走。手底下人不能不听啊，抬着八抬大轿唰唰唰过去了。再往前走了2里多地，突然间看见一人拉着一头牛，这牛喘。手下人这么一看，这牛啊，老慢支，费慢阻。丙吉在这轿子上也看见了，拿这脚一踹这轿底儿，那轿子落平。掀起轿帘，撤去轿杆，丙吉有打轿子上下来了，走到这老农旁边，这是你的牛吗？啊，不错，是我的牛。一看是个官儿啊，请问您，别问了，这儿当朝宰相。哎呦，宰相大人，宰相大人，我问你，现在还没那么热呢，春尾还不到夏初呢，这牛为什么这么喘？所以说，丙吉就问了，应该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牛耕完田之后才能喘呢，为什么天还没到夏天呢，这牛喘？如果说牛在这时候要都喘，与天下的收成就非常有关系了。手下人就问他说，丞相，刚才死人您不管，为什么这牛喘您管呢？我告诉你，刚才这死人有地方官员去处理，不是我丞相的事儿。现在这牛要喘，如果天下的牛在这个时候要都喘呢，如何耕作影响一年的收成，这是国家大事，我当然要问。杨荣就告诉诸葛亮，其实诸葛亮明白这些道理不明白，诸葛亮明白这些道理，说你诸葛亮干嘛的，你诸葛亮是丞相，你不能亲自批文，你去校对去。您看现在我出书，咱们三国演义出第四本了，咱们已然出了10几本书了，让梁燕拿走，梁燕去对，对完了以后责任编辑看，看完了以后出版，出版之后我连看我都不看，为什么呀？您对谁都不相信，您干什么呀？所有的书我拿来我都校对，一字错了我都得改，头教二教第三教，然后我都敲了，我连丽茹都累死了。所以说人丙吉说了，这死人的事儿，当地有地方官员，不是我丞相所管的事儿，我管的是天下大事。杨荣又给诸葛亮举个例子，陈平不知前古之事，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张良、陈平保着汉高祖刘邦，创下大汉朝400年的江山事业。那么陈平呢？后来当成右宰相，当时两个宰相，汉朝第五个皇帝汉文帝的时候，两个宰相，右宰相就是右丞相陈平，左丞相周勃。有一天，刘恒，就是文帝刘恒，就问这周勃，问这左宰相，说我问问你，咱们牢中一天诉讼啊，这法院这些官司有多少？不知道。我再问你，钱粮一年收入多少？ No， 还是不知道。那么皇上呢，转过头来就问陈平，你知道咱们这一年法院到底判多少官司，牢中到底有多少案子需要解决？您呐，陛下别问我，您问廷尉。那么钱粮到底有多少？您呐，问宋内史。我不问你，那你这宰相干嘛的？我这宰相上保陛下，一安庶民，下亲抚百姓，管理藩邦各镇侯，让老百姓吃穿足矣，让各卿大夫各尽职职，如果有错误的话，我必究也。说我这宰相干嘛的？上边保着你皇上，下边治理天下，管理文武大臣，管理各镇藩邦。我没事儿，今天咱俩人我也知道，什么案子我都知道。逮着一回来，七条人命，我去审去。您这个，您就管审案的人，您问他去；要问钱粮，您问这管钱粮的。那么大汉朝管钱粮的大司农，那个时候呢叫宿内史。所以皇上就问他：“你干嘛的？”我不管这个。左丞相周勃这么一听害臊了，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应该管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得了，这丞相您一人当得了，请辞丞相。结果左丞相、右丞相归陈平一个人。孝文帝刘恒挑大指赞成陈平，你说的太好了。陈平不知千古之事。那么一天到晚，我管钱管粮，我管廷尉，我管到那儿判着几个徒刑的，判的对不对？然后我纠正纠正，哪个是错犯，哪个是冤假错案，哪个是贪污犯，我就干这个。国家大事怎么办？我保着你皇上管理天下的。所以说，杨荣就告诉诸葛亮，上下有体，该干嘛干，各司尽职，各尽司职，你该干嘛干嘛的，就我说书，您就好好说书就完了，是吧？没事，您老打听这打听那个，您斯诺克谁赢了，是吧？说说这回这个丁俊晖得了冠军，我也整宿整宿的看，我爱看，一拍巴掌，我特别高兴啊！为什么？他代表咱们中国，而且年纪轻轻得到这个成绩，很高兴。那么后来这回又让给打出去了，是吧？累得横了。您想想，他一天这么紧张，老想得这冠军，累得横了啊！他只要能恢复状态，对咱们中国的名誉有好处，咱们就高兴吧，是吧？我能亲自指挥丁俊晖，你那么打那么打，丁俊晖说你干嘛的？你说出去吧。所以说，人要各司其职，我该干嘛你干嘛。我是董事长，我就当董事长，啊，我是司务长，我当司务长。我炒菜，我好好把人菜给人炒好了。当然说，人不能不知进取，是吧？当工人还有高升的呢。进取说进取，你必须得好好学习，好好努力。所以说，陈平跟丙吉的事说明什么？就是人要各司其职。那么诸葛亮手底下这主簿，就他的秘书告诉他，您呢该干嘛干嘛，您是丞相，您管理国家大事，事必躬亲，那是不是得累着？所以今天这主簿一说，诸葛亮泪如雨下。因为当初主簿杨荣死的时候，诸葛亮泪泣三日，三天没吃饭，流眼泪，而且写书信给蒋琬，就是蒋公衍，说杨荣去了对国家是个损失，对我来说我痛心疾首。哎，诸葛亮长叹一声，眼泪流下来。我不是不明白呀，因为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我诸葛亮对待先帝乏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恐怕我尽这心，别人不会出这力。那么诸葛亮说的对不对？也对也不对。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 你怎么就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说诸葛亮在选拔人才之上，那就跟曹操没法比了。曹操是量才而用，而诸葛亮呢，事必躬亲，临死才选了一个姜维。所以诸葛亮呢，他非得找一人像他，其实姜维也没像他。我觉得他也没办法了，挑这么一姜维，是吧？而曹操是量才使用，用人方面不敌曹操，不敌刘备，也不敌孙权。所以落得西蜀没有大将廖化当先锋，到诸葛亮死的时候几乎已然没有能人了。所以诸葛亮想起主簿杨荣来，叹了一口气，点点珠泪流下来了。你休息去吧，丞相，这金子拿去吧，你只要告诉诸葛亮你拿走就行。诸葛亮很伤心，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看司马懿能不能出战。那么司马懿这热闹不热闹？司马懿这更热闹。这来使走了，大家伙全站起来，都督，你们干什么？一个个剑拔弩张，让我出战吗？天子有明诏啊，不让我出战，出战者斩，违背圣上旨意。都督，您看见金国素稿了吗？看见了。您就这么受了？我受了。都督，您受我们不受？擦啷啷算宝剑板，宝剑出匣了。慢着，来使已然走了，你们宰谁呀？宰我呀。都督，我们不忿。好吧，既然如此，你们等着，容我写奏章奏明当今万岁，如果万岁准战咱们就出战，如果万岁不准战咱们就不出战，大家伙只能等着吧，谁能违背皇上的旨意？司马懿赶紧给皇上写了一奏章，派人骑着怪马够奔洛阳，交给魏主曹睿。曹睿升座金殿，打开司马懿这奏章一看，上边写得很清楚，说臣才伯任重，福蒙明旨，今臣坚守不战，以待蜀人当自毙。奈今诸葛亮以臣以荆国待臣如妇人，耻辱至甚，臣仅先达圣聪，旦夕将孝死一战，以明朝廷之恩，以雪深耻。臣不识姬妾之志。很简单，一份奏章，说现在我奉您的旨意伸手不战，但是诸葛亮拿我当女的，送给我金国，送给我稿书。如果您准战，我一定跨下马，掌中枪，带领全体将士出战，以雪深仇大恨，以雪国耻。魏主曹睿是个聪明人呐、啊，看完了之后往这一放，钟爱卿。司马懿临出征之时，朕已然发了明诏，让他伸手不战，待蜀军自退。这是司马懿本来的意思，他为什么今天又请战呢？所有朝中的文武大臣一抱拳，陛下，这是借您之旨以安众将之心。好，你们大家说的太对了。廷尉心疲挺身而出，陛下，我有两句话讲。好吧，新廷尉请讲。心疲原来是袁绍的谋士，现在在曹睿手下当廷尉。这廷尉之职干什么的？廷尉之职就是管理宫禁的这些当兵的，保护皇宫内院。心疲深思一礼，陛下，司马懿不想战，但是众将都要战，他为什么上奏章？就请陛下您传下旨意，以安众将之心。好，那么我就传下旨意，就请你辛苦一趟到达司马都督大营，传朕的 诏书。咱们书不说废话，心皮持节啊，拿着一节，其实节就是一竹子啊。为什么叫使节呢？就是因为有这节代表天子的旨意，拿着皇上旨意到司马懿大营，司马懿出来迎接啊，节到如同皇上到啊，跪倒摆设香案接旨，咱书不说废话，然后宣读诏书，把诏书念完了，大家伙心平气和了，皇上不让出战。然后司马懿摆上酒宴，请新嫔，新廷尉，你深知我心，你最了解我了。新嫔传完话走了，司马懿就让外边传，朝中有旨意，新嫔持节而至，不让出战。他为什么往出嚷嚷？就是让诸葛亮知道。那么诸葛亮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发出细作来了。细作知道这情况，马上回去禀报诸葛亮，说朝中旨意下，新嫔新廷尉持节而至，不让司马懿打。诸葛亮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旁边都是武将。司马懿乐，这是诸葛亮一乐，这是司马懿一安众心呢。姜维在旁边一抱拳，丞相何以得知？你想啊，伯爵，如果说司马懿要战，何必请示大魏皇帝啊？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没有千里之外，请示打仗不打仗的。这明明是借天子之意以安众心。司马懿老奸巨猾呀，诸葛亮知道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中军官进来了，启禀丞相，天使飞一道。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员外越打越用力呀，唰啦啦猛一鞭给打破了棉衫，那芦花飘飘飞满了雪地。米员外将其一看，啊，是芦花船，忙回身把次子的衣服撕开看，见里面絮的却是最好的丝棉。哎呀，怪不得子谦身上冷，今天挨的打他有多么冤，不由己把打马的皮鞭就松了手，忙脱下外衣给子谦配上肩。儿啊，千错万错是为父的错，你亲娘一死我不该有虚衔，咱不去东庄赴宴了，快随父回家转呐、啊！见了你那后娘我给你报仇冤呐、啊！朝头拴，命子谦先到书房烤火取取暖。闵员外回奔上房是怒发冲冠，进门来面沉似水落下座、啊、那李氏满脸陪笑迎上前，姚员外您因何去而复返呢？是不是路难走雪大天寒？员外说天寒我兵不冷，现在有个饥寒之人在面前，我问你咱跟前共有几个子啊？李氏说共有三子在堂前。员外说他们哪一个甜来哪一个苦？李氏说三子都一样，不分苦和甜。员外说他们的衣服是否也都一样？在里面虚的可曾都是丝棉？这一句话问的李氏那脸上的颜色变，勉强的点点头说啊，嗯，都是丝棉。米员外闻听忙往外走，我换来了子文子谦，你们两个过去让你娘看一看。那李氏一见低头无话言，米员外气冲斗牛取出纸笔墨砚，笔走龙蛇写上边，上写着我妻 李氏女，谋害强儿闵子骞，今写休书一刀两断，任凭他改嫁李四与张三，下面写年月日恩豪斗印，唰啦啦扔在了那李氏他的面前。李氏一见之下的魂飞魄散呐，腿一软就跪在了员外的身边。员外呀，七出纸条，七违反，七不该，七下了嫉妒心田，求员外宽安呐、啊，容妻这一次，妻马上把子谦的芦花换四面。员外说，那芦花本是轻微物，随风飘荡不常寒，三九天穿棉还觉得冷，何况是我儿子谦等于配着单，今日他几乎冻死在中途路，狠毒人，你有何脸面来纠缠？你捡起这休书，快给我走！忽然见那闵子骞强步上前，捡起来写好的休书，两手捧，双膝跪倒，泪洒胸前。爹爹呀，您把这休书收回吧，孩儿我替母求情啊，请你要容宽，儿的娘对儿的折磨儿无怨恨，乃是儿孝义不周才有今天。爹爹您千不念来万不念，念我娘照顾孩儿这些年，您今天真要是休了我的母，撇下我们弟兄三人，岂不更可怜？母亲在，是兄弟们暖来，我一个人冷啊！母亲一走，那可是我们三个人寒。爹爹您思一思来，想一想。事到临头，后悔难，后悔难。 寒战，万没想到被害之人反把仇人怜，不由得二目之中也落下泪，前思后想，左右两为难啊。半晌才说出话来，那鹰飞雨颤，我那可怜的孩子，你想得很周全，儿啊，你若求情别来求我，去求你那娘亲老不贤，闵子骞闻听扭身一转脸啊，又跪向母亲带泪开眼，求娘亲您饶恕孩儿我，亲娘死后就靠着您呐、把孩儿可怜，而把您当成生身母啊，您不该在孩儿的衣内续上了芦花团，倘若是您走后爹给我们再续个继母，兄弟们也和我一样，你心酸不心酸？那李氏闻听是又羞又愧，伸双手紧紧抱住闵子骞，儿啊，你对为娘十分的孝顺，为娘对你是心眼儿太偏，你不但不记恨为娘我呀，你反倒替娘求情，儿的海量宽，从今后为娘定要加倍的疼你，为娘不穿我也得给你穿。说至此语不成声，泪如雨点，闵员外见此情景忙离座，把妻子孩儿搀，我妻你既然把前非改变，咱就算雨过天晴，不要再谈，撕拉拉就撕碎了休书纸，摆上了一桌酒席，居家大团圆，这就是鞭打芦花单一顺目啊，留下了贤孝的名万古传啊。 老纪老纪，作品听完啦，咱愉快地结束这一周的节目吧。 闵子骞这孩子多好啊。 好了，听众朋友，